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里卡多·穆蒂指挥费城交响乐团演奏的一组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创作的作品，曲目有《春之祭》中的《影子》、《祖先的召唤》、《备选少女的献祭舞》、《普尔钦奈拉》中的《小夜曲》、《加沃特舞曲》、《火鸟》中的《火鸟的出现》、《彼得鲁什卡第四场选曲》、《协奏曲》的第四、第五乐章、《三乐章交响曲》的第二乐章、阿波罗中的阿波罗的诞生。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的精彩节目。